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，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亲爱的汉子在哪儿呀？就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，梦想在哪儿？梦想在故乡，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？就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，梦想在哪儿？梦想在故乡，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财政部日前发布消息称，中央财政已经下达补助资金9.3亿元，用于支持体育部门所属的1257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。我国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日前圆满完成。此次科考联合美英等国的科学家成功地获取了2542.1米深度的沉积物和沉积岩等，首次完整取得了反映南海演化历史的地质证据。麦克斯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近日发布，数据显示，2016届中国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3988元，近三届大学生实际工资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。近期，一款名为《暗云3》的木马程序正在大量的传播，可将受害主机变成黑客的傀儡。我国已经有超百万台的主机感染。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尽快下载安全软件检测查杀。

没有愁来没有烦。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麻酸。山里红它就地溜溜地圆，圆圆葫芦冰糖儿甜。吃了它治病又解馋，你就年轻二十年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甜，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除了馅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啊连成串，没有愁来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我爱你，零零零是亚克西哦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问你，五七零是我亲你，七四四是 kiss me。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给谁哦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哪里，五七零是我亲你，七四四是给谁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卫计委日前表示，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的意见已经发布，今后医药卫生领域不正之风案件的机构和个人将被列入征信体系。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，规定涉旅场所需要实现免费 WiFi、 通信信号、视频监控全覆盖，并且将旅游景区点纳入旅游红黑榜的评价机制。国资委、住建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相关指导意见，要求今年年底前剥离国有企业办市政、社区管理等职能，并将有关管理职能移交地方政府负责。文化部出台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，按照方案，中央财政将设立送戏下乡项目，为贫困地区所辖乡镇每两个月配送一场以地方戏为主的文艺演出。